癫狗马经再传喜讯，上次日马各人推介，继续帮大家赢爆马会，有图为证。想赢马，梗系要睇癫狗马经啦。 大家可以经 PayMe、PayPal 转数快，又或者订阅 Pay 财嚟支持癫狗日报。喺度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癫狗日报月费计划。 直发机同文协狗改不了吃屎。2021年10月15日，癫狗编辑室黄毓民。家下嘅时势，讲政治系票房毒药。本嚟长篇累读已经冇乜人会睇，就算毓民日日声嘶力竭，对准政权爆粗闹人，一样系听者渺渺。即使如此，辟邪变令、警恶情奸初衷不变，话知你系人系鬼，一旦有出卖港人言行，毓民必然系口诛笔伐，一个都唔会放过。中共单方面订立嘅全新立法会选举，即系假选举，将会喺12月19日举行，10月30日就开始接受提名。一个弄虚作假、预知结果嘅所谓立法会选举，选举委员会占咗40席，由1500个选委推选出嚟，而选委绝大部分系变相委任，毫无代表性。更加荒谬嘅系，选委有提名权。至于功能组别30席，就一如既往嘅小圈子选举。300多万登记选民投票选出的地区直选议席只有20个，而且参选者要由共匪直接操纵的选委提名和国安委批准，通过资格审查才可以成为候选人。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式民主进程，香港的泛民主派政党曾几何时奉为金科玉律，家下的新选制何止是民主倒退，简直就是北韩和中国选举的杂交产物。作为泛民主派政党人物，稍有廉耻都不应该心存侥幸，更加不可以好像刚刚在秃头上直上假发改变形象地说的冯检基说什么柒嘢 Never say never， 其实就是除定条裤准备被入咎，认真核突兼无耻，成70岁人仲直发改翻个捻款，准备参加共匪垂利与入咎闹剧嘅冯检基，几年前因为权力斗争成为输家，被迫退出民协呢个佢有份创立嘅老牌泛民政团，反面收场。但系佢嘅政治投机本质，在民协入面仍然是阴魂不散。民协昨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通过容许会员报名参选立法会。民协处理主席杨旭形容这个是艰难的决定。据了解，党内暂时只有早前宣誓过关的黄大仙区议员，花名老虎仔的廖成利有意参选。直发机和老虎仔两个当年有份参加临时垃圾会，现在大小不良继续出卖香港人，毓民就算识了他们两个几十年一样无面比，一于铲到他们上天花板。讲起临时垃圾会，25年前毓民在快报一个专栏用花无情这个笔名嬉笑怒骂街文章，写过一篇题目是恭喜基哥和民协的三级底式短文，其中一段今日睇翻就好像晨早起身照镜的时候一样，好佩服我自己。我讲咩呢？基哥在筹委会投票反对成立临时垃圾会，搞到被白头佬喊打喊杀，经过一段时间的痛切反省，终于幡然悔和，重新回到爱党爱国 爱港的三爱阵营里，决定参选临时垃圾会。社会主义祖国伟大的共产党既往不咎，民协由反动派变成舔共派，总算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原谅，可以一起在回归大业上携手并肩。恭喜基哥，恭喜民协，花无情不是正言若反，是讲真的。临时垃圾会将来有了民协的成员，可以更加垃圾，名副其实矣。狗改不了吃屎，冯检基和民协背叛民主，出卖港人，一路走来由头至尾都是扑街。讲开嬉笑怒骂皆文章，长文冇乜人睇，咁一千字嘅癫狗编辑室，短小精悍，句句到肉，再加埋郁文声演，大家系咪应该付费支持呢？多谢各位收睇、收听同埋分享本节目，请付费支持《癫狗日报》，多谢大家。